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乜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又或者有波踢，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咁我哋咧就訪問袁師傅之後咧，咁俾出嚟嗰個感覺啊，大家係咪覺得即係有啲恐怖咧？但如果你現場見到咧，嗰種尖叫聲啊，佢痛到即係眼淚水都飆啊，你就真係唔想刺。 其實 見咁多次，我都覺得係好恐怖，睇咗落去咧，個人都打冷震，真 係。唔係，你好期待呢？ 期待嗰個你啊，真係啊，成日自己想啊，喺度屈我啊，真係呢啲人啊，真係。嗱，佢又最想嘅，成日屈朋友嘅，真係。自己咧最想啊，喺度問。好啦，喂，咁你見到？ 話俾你聽啊。當時成我睇都唔睇我坐埋一邊都冇睇 嘅，係咪啊？即係係咪覺得哇咁刺落去 V 哇鬼叫真係幾恐怖？ 又冇叫喎，我就唔睇，有冇睇啊？我冇咩，咁我行埋一邊啦。咁其實佢都唔冇諗住睇嘅，但係當時阿師傅啊，嘉明，喂，咩事咧？咁樣係啊，跟住師佢以為師傅有嘢好嘢益佢添喎，跟住師傅咧。俾咗手套俾佢，跟住師傅叫戴住。 我拎個手套做咩？我睇得嘅啫，我冇話過要掂咁，大佬。哇，幾鬼核突啊，大佬啊！ 講翻我意見啦，啲人要需要過泰國文下睇咧。嗱，我識一個做和合法術又係幾叻嘅師傅咧。咁佢本身都好多女人嘅。咁、有一個佢嘅啊香港嘅朋友就走過去問我。看住咧，呢、這個師傅似乎唔靚嘅，成日跳針嘅。我看住佢跳針，哇！好似啲皮一節節咁樣拔出嚟咁樣啊！佢係頂唔順嘅，跟住喺度喊嘅， 喊 係喊嘅。但係佢成身已經似滿符嘅一個男人嚟噶啦，手啊頭啊都有嘅，即係你 就係爭條， 就係爭呢度。佢刺咗落去嗰次咧，佢話佢成世人最痛就係嗰度。不可以搽麻藥的，搽麻藥就不如法的嘛。這樣即是我們看到來說，哇，即是以後都不敢這些咯。但是師傅有個方法很好的，即是阿讚他們給一個方法呢，就是在金箔那裡呢就寫了一些符畫貼下去、我相信你都知道啦，當晚你都聽過啦、我就怎麼說呢，你說即是這個法術是很厲害的，但是你肯唔肯做就建議咯，好似等價咁樣嘅啫。 哇！當時咧就我就見唔到、聽唔到嗰時就，冇任何嘅叫聲。 啊，手勢好咯。 但係咧，就我聽到啊，事後聽阿嘉明講咧，就話其實咧嗰條鋸咧刺到腫曬。哇！點樣腫法啊？阿嘉明答我點啊？你點答我？咪就好似咧打邊爐十耐咗發脹咁樣啊！哇， 就係咁嘅聲咯。 講嚟咧就奇怪，當時咧刺嘅時候咧就幾個嘅，淨係男仔在場嘅啫。刺完之後咧就有三個女士就嚟咗啦。嚟完之後咧 睇啊 嚇，唔知道嘅，唔知道呢件事嘅。咁咪當時有一個女仔咧就搏命撩。嗰、那個刺鋸嗰個男士喺度講嘢，當時都未知誒佢刺咗鋸，跟住我哋傾傾下偈咧，就話嗱阿嘉明問嘅話，我哋呢度咧頭先有人咧就俾阿師傅就問鋸，你估下邊個？嗰、那個女仔冇估邊個，淨係搏命同嗰個 刺完嗰個喺度傾偈， 同佢傾偈，跟住話喂你痛唔痛啊？咁樣講，但個男仔講話都唔係好痛啫，咁樣講自己。 人哋引到人哋， 唔知系咪俾人戳，或者人哋点样，人哋搏命喺度撩佢讲嘢，跟住个女仔就话：可唔可以攞出嚟俾我睇啊？咁样， 其实都肿晒啦， 其实系啦，核突到死。 唔系个女仔，你可以话佢好奇心，但系咧系嗰啲佢嘅热嗰啲咩实嚟啊，即系佢叫人缘法术、吸引力法术咧，生效搏命喺度撩佢，可唔可以搏命撩佢？可唔可以攞出嚟俾我睇啊？如果唔系攞去厕所攞出嚟俾我睇啊？咁样，即系当时其实我心谂咧。你所講，即係 未必不想攞俾佢睇。 但個重點嗰個 聞到咁嘅樣， 係個點子 嚇，係咩重點？最重點係 同性戀者嚟、啊， 女同性戀者， 女同 都引到佢 嚇。 咁啊，仲要咧，即系咧，我相信啊，那個男士咧未必話唔想攞俾睇，而係好似佢咁啊話腫咗一條變兩條咁嘅樣咧， 冇乜意義啊！ 我驚攞出嚟，嗰三個女仔睇到，哇！呢、這個啫嚟啊！咁哇咁咁啊，唔好搞啦，真係。 即係嗱，男士我哋就明白啦。 係 女士去刺，其實你見過未啊？ 我唔會見過噶。 你了解啊？ 我了解嘅。 咁會唔會有腫曬 咧？有啲符印就喺個女性嘅陰毛，剃咗啲陰毛就紋喺陰毛嗰個位 置。啊， 等佢長翻啲陰毛出嚟咧，就遮住咗個符印嘅。係。咁其實呢一個法術咧，泰國啊，或者係一啲和合又得啦，同埋喺泰國咧，做小姐嗰啲咧， 性工作者 啦，佢哋好喜歡用呢個法術。 我諗咧，可能係調翻轉，點調翻轉咧？嘉明就幫嗰個林兆信拉住嚟到刺嗰時咧，咪一段時間咧對啲海鮮啊有味嘅食物咧又好反感嘅。但如果可能佢幫個善信手啊，女善信手啊，刺淺咗咧，可能見到海鮮啊咩鮑魚啊。好啊，都特別有興趣都未頂，會唔會調翻轉啊？ 即係點啊？ 即係點啊？總之好食咁啊，海鮮嗰啲日文叫啊。 不過即係似女士係咪冇咁痛咧？我真係我見了解啦，啊，似嗰個位都唔一樣。 嗰、那個位好痛啊，因為我有似嗰個位嘅婦人。 嗯，都係非常痛， 係我人生裏面最痛嘅一個婦人嚟。 你似人係嘛？ 我刺自己啊！ 自己刺自己啊！ 師傅幫我刺。 哦，嚇死我！我要去自己， 因為 我呢啲咁嘅姓死嘅肥仔，係咪先？唔靠下呢啲咁，我真係食齋得啦。 因為咧， 係咪先？ 我聽佢話當時形容紋嘅時候情咧，最後一針咧喺個頭嗰度篤入去喎，係咪咁樣？ 龜頭上面頂頂嗰度 嚇。咁個事實有冇咁 硬咗個人？個人硬咗。 係講清楚少少係啊。咁啊，即刻。即是周身硬一道軟咁樣， 係啦， 係平時就一道硬周身軟啊嘛。 咁你哋諗下點解咁痛啲人都會去做咧？梗係好有佢哋想得到嘅一個 人緣 效處喺度啦，功用喺度。 好大嘅決心啊！好大嘅決心啊！講到呢度咧，要轉下話題啦，唔好成啫。 係啊，係啦，男性器官。 係咯，係咯，係咯， 佢最中意 嚇。我唔中意呢啲咁嘅男性器官，好唔好意思啊？ 咁佢嗰日又特登喺度， 唔好啫，收埋個啫口先啦。好，咁啊，講下鬼啊，師傅講鬼獲益啊。 哦，呢個專行 係咯， 係咪啊？喂，究竟咧，其實好多好多嘅善信啊朋友咧，或者好多人都聽到話，喂，揾替身喎。咁但係咧，其實唔知道大家點睇？我所知嘅，我所識嘅佛學嚟講咧，佛學係冇講替身呢樣嘢。即係如果以佛學嚟嘅推論嚟到講解咧，根本揾替身嚟講咧，呢種咧，哇，整死一個人，有個 quota 去投胎，根本就唔合邏輯。你仲要整死一個人咧，罪孽重上加重。 係啊係啊。 你點樣樣投胎咧？係投胎機會係難上加難。 係。 我啊覺得唔係個字眼，如果用替身咧，唔係好適合， 係 應該係用係一個人，因為一個強烈嘅執念，譬如喺呢個位死咗， 係 有人喺呢度行過， 係 而因為佢可能唔係好運氣啦，黑仔啦，跟住咗佢翻屋企， 係 因為呢只鬼自己身體上邊係帶住一啲好強烈嘅執念喺呢度要死。因為你首先要了解啦，應該係咁講。首先你要了解人死咗，其實係點解話往死佢會無限 loop 噶嘛？ 係要無限重複。 無限重複。你死前嗰個心情係你死後亦都係保持住呢個心情無限次，所以法學係唔好叫人自殺，因為你根本解決唔到，冇可能。 係。 咁你呢個概念你有之後咧，你就會明白。咁嗰只鬼係本身帶住呢個咁嘅執念，到時到後佢就係會好唔開心，跳落去好唔開心。但係你知道呢個執念係會影響到人。 嗯， 係啦。 所以嗰啲人俾佢影響到，咪會嚟翻呢度跳落去咯。 又或者咁講， 即係一個 cycle 啊， 好多原因嘅。有啲原因就可能咧，我呢個地方我年年都有人跳樓㗎啦。咁樣講，其實仲有一個原因係咩咧？嗰個地方。比較好多嘅負能量喺度啊，或者可能嗰個嘅風水嘅原因，因為可能話係令到氣氛啊、顏色啊、氣場啊， 影響人去到咧，個人會產生一啲嘅唔好嘅念頭。 我哋而家身處呢一個地方，呢一個天橋底，呢一條明渠，以前應該就好乾淨嘅，應該都好多小朋友都喺呢度往生啦。咁我再將剛剛嘅話題再補一補充。咁啊喺佛學入面就冇提到呢樣嘢。 係。 咁點解佢哋係會咁做呢？你譬如你一笪地方，佢循環咗一個地運喺度之餘呢，其實啊，鬼靈如果佢係枉死嘅，佢有啊貪嗔痴恨怨喺度嘅，集五毒於一身啊。咁佢哋會保留住一啲殘留嘅情緒，就喺呢一個空間殘留嘅情緒啊。咁有時偶然咧，有啲人咧就會有一個畫面會睇到佢哋殘留嘅情緒之餘咧，佢哋帶咗個能量咧，就會影響到一啲運氣好差嘅人啊，或者命運同佢相似嘅人咧，就同一個地方咧就發生同一個遭遇。咁打個比方，你譬如啊，我哋講到東南亞遠啲嘅地方，日本嘅啊，日本嘅鬼靈係極難極難去超度嘅，或者超幽嘅。咁佢哋都會喺佢哋特定嗰個空間會重複做一啲嘢，而繼而都會影響到啊當時入住嗰一笪地方或者經過嗰個地方嘅一啲人咧，而係做翻同一個行為出嚟嘅，即係個悲劇咁樣發生啦。其實都係合乎於天時地利人和於嗰個鬼靈。咁嗰個鬼靈好啦，中間佢攞咗啲咩咧？佢又攞咗佢嘅魄啊，魄入邊嗰個能量，令自己個 power 係可以加大啲嘅。咁呢一個就係點解啊鬼會害一啲人啊，而去得到一啲佢自己想嘅好處，同埋佢覺得自己都係咁樣走。佢都想將呢一樣嘢嗰個悲劇再發生，即係去發泄啊！其實就係佢哋嘅心態啦。 都啱嘅。 咁啊，解釋都啊、大家都了解到啦。點解哦佛學冇呢個説法？點解會咁樣呢？其實嗱，剛剛阿 Benny 提出嗰個意見係好好嘅。嗰、那個 quota 嘅問題，其實就冇 quota， 冇。 其實就攞 power， 又去發泄。 根本就係點解我要咁唔開心，又點解你唔係好？你係啊，係啊，嘅意思啊嘛。 即係佢哋就會好惡嘅，嗰下好霸道， 撞啱嗰個人已經係有啲嘅唔開心嘅事啊，生意失敗啊，失戀啊，去到埋呢個咁嘅氣場咧，哦，更加順手推舟，咁啊佢更加好跳埋落去咁。 有一樣嘢咧，我就好想試一下嘅，睇下0.03幾時有 budget 咧。我哋去日本自殺森林玩 啊， 系好冇？ 肯定有收 穫。我想回下，我想回下佢哋係咪真係咁？ 要啊， 係 嚇。咁啊，同埋咧，即係我哋都啊知道好多地方都極多呢啲事發生啦，係咪？咁我就試過溝通過啊，即係做一啲空宅啊嘅超度啊，佢哋會啊會話俾我聽點解我嘅人生係要搞到咁，我生活喺現世。我要面對咁嘅現實，人咁樣去迫害我，我而家走咗啦，我迫害翻你哋。其實佢哋好多時都會啊咁樣向我去一個申訴嘅。咁所以有陣時話即係鬼靈嘅嘢，我哋都啊明白到啊佢哋嘅心態係點，你先至可以話同佢哋進行一啲工作啊，或者一啲啊思想上將佢改變啊，等佢去解脱啊各方 面。有時你人自殺都係因為諗少咗一樣嘢，諗埋一邊就死咗。你死咗之後都會諗埋一邊嘅。咁啊，但係咧咁，我哋做嘅時候就希望解翻個結，帶翻個正路。咁佢上順暢翻啦個思想，咁佢咪唔再。 即係好多時點解好會見到人死咗，好多時為個靈魂仲響呢個 徘徊啊， 係啦徘徊啊。但係你好少聽到話動物死咗，動物個靈魂喺度徘徊喎，因為動物 唔啱。 啊、動物是有的， 我隻狗死了七年，現在還在家， 不多，即是個案不多，因為動物的思想呢就一般來說沒有人那麼複雜、單純一點，所以呢走了它投胎走的機會大一點，有不排除有些的思想會比較是固執一點，即是有種的 中心、 固 執的中心， 但一般來說這些多數是發生一些 有靈性的寵物、動物， 智慧高一點的動物貓會有、可能 低智慧一點的動物就沒有那麼 多，倉鼠那些不會有啦。 我哋啱啱講完啲動物嘅鬼啦，咁、啊，而家我哋要幾大都講翻幾個隧道嘅鬼啦。 此情此景啊！ 此情此景啊！ 係。咁隧道嘅鬼，我哋都知道啦。點解會咁多呢啲靈異事件發生？咁多人會見到。咁你哋見到啦，呢度嘅環境有水氣喺度噶嘛？咁啊，聚則聚成形，散則散成氣啊。咁同埋呢一度都唔見光嘅平時。咁啊，所以佢哋又中意聚集喺度咯。好啦，嘉明，有冇喺隧道見到啲咩？ 我以前咧，我記得喺英國翻嚟嘅時候咧，咁就見到去佐敦尖沙咀飲嘢，咁啊飲完嘢諗住穿過經過隧道翻過對面馬路，咁啊諗住搭車走咁樣啦，係咪？飲完酒都係咁噶啦，唔揸車啊嘛。咁啊，嗰一日咧就我記得係醉咗嘅，即係比較 醉醉地啦， 行到翻屋企嗰啲啦。咁啊，行過隧道冇乜嘢。轉彎上樓梯走，但係喺轉彎嘅時候見到一個影坐咗喺地下嘅，跟住哇，我以為邊個喺度嚇我，係咪嗰啲即係打劫啊嗰啲咧？你知道隧道好多打劫噶嘛？搞啲咁嘢啊！即係我一定睇啦。點樣望係冇嘢嘅喎？係啦。咁但係咁我知道係鬼啦，咁我就走啦，因為由隧道，但係都唔見到嘅，唔係好驚。咁啊～有一日在好好奇心的驅使底下咧，就查新聞，查翻新聞咧，就原來發現咧嗰條隧道係相當之出名的。咁啊，知道咗之後我就唔再去啦， 就冇再行過去啦。 係啦，因為阿徐生係一個好出名嘅 差 高先生， 差人嗰件殺警事件 啦。嗱呢件事咧，我冇記錯咧，應該就係2006年發生嘅。咁咧就因為如果咁講咧，即係如果你睄到有影，真係同嗰件事嘅有關嘅話咧，照計就呢件事發生唔會太耐。點解咧？因為咧，我曾經咧就同幾個嘅師兄弟咧帶埋啲凌波車啊，咁啊喇嘛啊，有超度過呢件呢個位置嘅。咁啊，照計唔係照計，直情係師傅已經將佢清乾清淨，應該就。會再有靈體向嗰度啦，咁即係之前啦，咁樣就之後仲有冇咧？唔敢講。 啊，咁個隧道不嬲都多呢啲嘅，咁幫師傅都講下多啲有關於隧道入邊嘅靈異事件發生啦。嗱，講翻兒時咧，試過14、15歲夜晚咧放假就同個同學就走去一個人哋話猛鬼嘅地方，就一個廢車場。 廢車場 係點解廢車場 撞死咗人嘅交通意外車嗰度？ 咁嗰個廢車場嘅路 K 咧，就喺東北邊，即、就、係、是、一個鬼門入邊嘅。咁係要行過隧道再上翻去，就走入去。有個朋友就好中意夜晚喺嗰度坐嘅。咁我哋會覺得怪，同埋佢翻到學校咧，就成日講好多鬼故出嚟嘅。咁我哋佢問我哋夜晚夠唔夠膽入去，咁我哋就話好多人都唔夠膽嘅。咁我同另外一個同學咧就行過去揾佢，咁嗰次要掉頭走嘅。嗱，記住啊，14、15歲，我同個同學嗰個時間咧就咁樣一路行樓梯行上，大家望上個頭係見到有好多。位數超過6、7件嗰啲好似白色嘅阿飄嘅靈體喺度咁樣行過，跟住大家定格咁樣望完之後，你眼眼望我眼，我呢個同學就叫我，不如我哋走好冇啊？我話好啊咁。咁另外一件事咧，發生喺農曆7月嘅，咁喺7月入邊嘅時間，我哋會覺得咧，即係細個啊，又中意即係放假嗰啲階段。又中意去唔同地方去玩啦，咁夜晚，咁又系啊，咁隧道咁样，我哋会觉得个隧道入边好逼嘅，咁然之后有个女同学咧就讲掉头走啦，即系掹一个女仔又掹我哋走，话走啊话走，即系好惊。佢话见到迎头有一个咧好高大概佢话起码6尺幾拉长咗嘅人咧，着住红衫咧。咁样慢慢飘埋嚟， 咁呢啲就會覺得係恐怖咯，即係佢講翻出嚟，咁你拉我哋走，我哋唔走咩？係咪先？十零歲嘅時間嗰陣時，咁仲有一單咧，又出名嘅。點出名呢？曾經就有個女仔係啊徐嘉敏咧，呢啲可以講啦，就俾人殺咗嘅，係一個援交嘅女仔啦。咁又係一啲朋友咧，就喺隧道嗰度咧，佢嘅同學嚟嘅。就見到佢嘅出現，然之後再同一個女仔係分批嘅兩次，一個男仔講話翻唔到屋企， 啊，即係知道咗佢走咗未嘅咧？ 知道噶啦， 就見到佢話翻唔到屋企， 見係見住佢冇咗下半身話翻唔到屋企，一個男仔係好大膽嘅，即係佢啊各方面嘅運動比賽都好好啊，有冠軍又成啦咁。另外一個女仔，其實兩個見到嘅都係病咗嘅。咁其實即係有陣時話咯，啲人撞到嘅係會，你就算唔係撞到個陰氣，都俾佢嚇到病。 嗯，會嘅，因為嗰個能量即係始終都係負能量嘅。 係，即係佢個頭俾人哋啊掉咗喺九龍。咁但係佢自己本身咧就可以喺佢自己住嗰條村附近嘅隧道出現。咁、那個女仔嗰個鬼魂呢啊，有兩個同學見到呢，其實就喺度揾緊啲同學嘅。有冇啲同學經過見到呢， 就同佢哋講，我帶我返去。 嗱，路 K 又係喺隧道，其實真係隧道幾多呢啲靈異事件發生嘅。 所以其實大家如果驚鬼嘅啊，恰巧又有睇我哋呢個節目呢，咁我建議返你哋啦。其實鬼呢就一定係黐邊行嘅，一係左一係右邊。 呢啲牆啊， 牆邊啊，我哋行正中間就一定是安全很多， 是啊是啊， 穩陣很多。你行中間沒鬼，行兩旁就可能會踩到啊，啊撞到啊。 即係你錦囊又話咧，行即係夜晚行呢個隧道咧，行中間就最穩陣啦，唔好靠邊啦。 其實很多時會出現一些事，就是啲人在隧道，譬如啱啱阿嘉明都講啦，飲多了咧，喺隧道就特別容易見到嘅。嗱，好多時都聽到啦， 係因為佢見唔到光啊。好似我見仲有少少時間，盡快講多一單啦。 好啊，好啊， 咁咧就我細個啦，咁啊大概係當時係十四十五歲到啦。啱啱嗰陣時係好多卡拉 OK 呢個行業咧係百業待興嘅時候，有好多牌子嘅卡拉 OK 嘅嗰陣時記唔記得？ 係。 咁我記得喺灣，係啦，喺灣仔啊，一個金融業嘅地標。 係 啊，以前咧佢個地牢咧，佢個有連住一個商場。在灣仔啊，咁啊，起落樓下，即係一入去就要落地路嘅，落去唱 K 嘅嗰陣時。咁呢間卡拉 OK 咧，咁我當時同我個好朋友去啦，咁就通常呢啲年齡去卡拉 OK， 咁就梗係拖男帶女去㗎啦， 係咪？ 咁啊，去到啦，咁攞咗房啦，我記得當時候仲係人手打碟嘅，唔係電腦打碟嘅。咁跟住咧就入到房度滴水，嗰、那個滅火喉啊，滴水。咁我就話：滴水嘅，滴下又滴下又停下，滴下停下，唔好理佢啦。我哋搬開啲嘢，攞個杯接住咪算咯，係咪？繼續玩啦。咁啊，玩玩下，我就覺得好似啊，你拎個頭嚟，行近啲。 哦，吹嘅吹。 喺度吹喎呢度，呢個頭髮呢度啦。咁當時興 gel 嘅，咁啊好覺噶嘛，你知 gel 咧，你一條頭髮有成扎頭髮一齊喐噶嘛。 硬咗。 咁跟住，喂，咁問下隔離個女仔：你做咩吹我啊？ 嗯。 跟住佢話：我冇吹，我唱歌，兩隻手。跟住原來咧，佢自己講，我講咗出嚟之後咧，我坐我呢邊個朋友亦都感覺到仍然俾人吹啦，坐我呢邊個女仔啦，咁梗係求偶啊嘛，咁啊佢都覺得俾人撥頭髮，咁跟住我哋就嗱嗱諗，即刻走啦，就係、是、咁樣， 都冇心機溝女啦， 哇咁梗係溝啦，驚咗嘛，梗係溝女啦，係咪先？咁但係嗱，時間真係差唔多啦，我哋真係要完噶啦， 係 嘛 ？OK， 咁啊，我哋下一集見，好唔好？